可不，掉来它有大有小， 哎， 就一边大。街坊那个大婶儿过来，抱着孩子过来看看， 嗯， 呵，鱼呀，不少， 啊， 和二斤多，和二斤多， 哎， 这句话他气了，二斤多，这四斤还捞一个了， 哎，是啊。 听完马三立、张庆森表演的相声《钓鱼》，我来跟大家说说天津这片相声土壤。咱们先不说天津话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喜剧效果，单说天津的观众幽默的素质就显得格外高。下面呢，让我们来听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志明是怎么评价天津人的。 天津人呢，不同于其他地方人，就在哪儿，天津人每一个人都是个相声材料，都有幽默感。天津这就是平常说闲话里的玩笑啊都很深。 您听说过万象归根这个说法吗？下面啊，让我们听听曲艺学者薛宝坤为我们讲一讲什么叫做万象归根。 相声有这个叫万象归春的说法，所谓万象归春就是人世间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作为相声表现的对象。我们天津人有万象归根的说法，根是什么？就是天津话土话，相声里逗哏捧哏就是这根儿。根是就是有意思好玩，万象归根就是在天津人的眼睛里边，这个世界上好多事情都可以一笑了之。 关于天津这片相声土壤，相声表演艺术家苏文茂总结出了这样一个说法。 天津我有这么一个说法，在天津啊，会骑自行车的到全国各地哪儿都能骑，因为天津街道窄，自行车多。曲艺演员在天津被观众承认的到全国各地哪儿都行，因为天津他爱好的人多。 在天津爱好相声的人多，对于相声的鉴赏水平也显得格外高。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听薛宝坤是怎么说的。 天津这个地方就是天津人热情厚道，但是呢，天津对艺术要求是真严。在天津人眼睛里边，你到那一上去几句话就知道你是不是角儿，是不是那么回事。 大多数人对于相声中的贯口活都是听个热闹，然而天津的观众却不单单是听个热闹。现在就让我们来听相声演员赵金生讲的小故事。 相声有一段八扇屏，这个八扇屏讲的那个张飞，他有个罐儿，啊，头戴冰腿盔，重飘洒上去挖宝云罗伞盖，身披锁子打连环甲，内衬枣罗袍，腰系黄战裙，足蹬虎皮战靴。底下观众喊：“哎，那裤子呢？光皮溜出来的。”说观众他听的就这么细。 正是天津这些热爱相声的观众，让天津成了相声发展的土壤。下面我们就将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相声片段《教训》送给大家。高英培那一口地道的天津话也是这段相声当中的亮点。 我就纳着骨子闷儿，你说孩子打架他母亲老跟着掺和什么， 老怕孩子吃亏 啊，这叫护犊子。 不是那意思， 孩子跟哪儿打起来他妈老跟着去，老找人那儿去。您到我们那片儿您打听打听，没有不认识我爱人的。 他叫什么？ 坐地炮。 坐地炮，这怎么解释啊？ 就是孩子跟人打起来，那打不过人家，他去跟人说去，说不过人，吧唧坐人脚地，一炮就四个钟头。 啊，滚刀肉，外号叫母老虎。 哎呀，您夸奖， 还夸奖啊这？ 有时间您到我那串门去。 不去不去， 嗯， 我怕老虎咬着我。 哪能啊？咱们是亲家。 我，你还提这茬是不是？ 我就跟您说， 有你这么个亲戚倒了血霉了，我告诉你吧， 没那事，您沾光去吧。 啊，沾光，我吃点亏好， 让您吃不了亏。咱们那孩子有人缘， 还有人缘了。 您想啊，但分没人缘，能跟派出所交上朋友吗？ 跟派出所交朋友 啊？ 怎么交朋友？ 我们那片的户籍警老找我们那孩子， 老找里边去，找里边去 啊， 叫派出所去。 对， 有可能是拘留了吧？ 啊，留了， 留了， 没交情能留下吗？ 交情 啊。就拿咱哥俩说吧，这个交情我死你白来溜您不才管您一顿饭吗？ 啊， 我们那孩子在派出所分局连吃带住一个多礼拜了。 好，治安惩罚拘留。 哎，有打孩子进去之后啊，我就纳闷这孩子又惹什么祸了，我是天天愁眉苦脸呢。也别说，我爱人倒安慰我，

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长期以来，二人转深受东北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朋友的喜爱。东北民间流传着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的说法。2006年，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东北二人转赫然在目。大家好，我是王一，欢迎收听百年笑声。今天就让我们来说说东北二人转，听听东北二人转中经典的传统唱段。二人转是一种广有影响的曲艺演唱形式，因表演时载歌载舞，曲舞相衬，故旧名蹦蹦，主要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用东北方音说唱表演。一般呢认为大概在清代中期由东北大秧歌与关内传来的莲花烙融合而成，它在发展中广泛吸收东北民歌、太平鼓、东北大鼓等姊妹艺术的音乐唱腔和表演技巧，唱腔曲调异常丰富。正宗的民间二人转演出程序是这样的，男的先上台来一段说口，接着把女搭档叫上来，两个人唱一个小帽，然后唱正戏，最后表演小品或者歌曲，这其中正戏所占时间比例最大，其他都属于配送的。所谓小帽，就是小曲小调，又叫头型，把它安排在正戏前面，是为了让演员们溜溜嗓子，同时呢压一压台下的嘈杂，相当于大餐前的开胃酒。不过敬业的演员唱完小帽也会出一脑门子汗。好了，下面就让我们来听一段二人转中的小帽，娘怀儿十个月，演唱者是魏三和何小颖。 娘怀正月正啊， 小奴我的头发蒙啊， 小奴我在娘家呀， 从没得过这一路的病啊， 小奴家我在娘家， 从没得过这样的病啊， 娘怀二年多呀， 看着谁都不敢说呀， 怕你是说出口来 左邻右舍笑话我呀，不好意思， 怕你是说出口来 人家都笑话我呀，小奴我的嘴都发了酸了， 小奴家就爱吃呀，买梨的尝尝鲜呐， 爱想吃梨， 叫丈夫 买个梨呀，给我就尝尝鲜呐。 娘怀岁十八呀， 娘娘庙上把香来插呀， 求神佛二保佑啊， 生下一个胖娃娃耶， 娘怀不了五啊， 哎呀妈这嘴发苦啊，五个月了， 小奴家我就爱吃啊 小葱拌豆腐啊， 小奴家我就爱吃啊 那牛肉炖萝卜啊，妈的肚子难受啊， 叫丈夫你快点睡觉啊， 别往我的跟前来蹭啊， 叫丈 你别往我的跟前来蹭啊，上前 娘花气也气呀、啊、 身子把这都发虚呀、啊、 老丈夫晚上来睡觉 千万可别淘气呀、啊、 丈夫你快点睡觉啊， 你可这别淘气呀、啊、 娘花 小奴的肚子就大了， 大外边我捡柴火， 腰都那毛不下呀，毛不下。 大外边我捡柴火， 腰都毛不下呀，毛不下腰。 娘花九月九啊， 不敢在大街上走啊。把我摔跟头啊，他摔完了 摔跟头， 那摔下就没有 不要紧，就为这拔铲 别来补 丫鬟十个月长啊， 小奴的肚子就疼了， 叫丈夫快点点灯啊， 娇儿他要降生啊， 叫丈夫快点点灯， 我的儿子要出生啊， 娘怀十个月穿， 生下那儿子就发呀，老大他那气打板，老二把弦拉呀，生下我的老儿子给爹就吹喇叭呀，哎呀。 这就是魏三和何小颖合唱的二人转小帽娘怀儿十个月，这个段子通过演唱母亲怀孕十个月的辛苦，教育听众要孝敬父母。说起东北二人转，起源并流行于东三省，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但由于清末的社会动荡以及战争的缘故，文献记载大多不全，长期以来仅是在民间的流传，具体无从考证。早期二人转没有女演员，女性角色全都是男扮女装。新中国成立后，二人转的叫法才得以流传。1955年，女演员开始逐渐增多，二人转的演出基本结束了男扮女装的历史。自此，男女开始分腔，演唱讲求科学发声方法。60年代，二人转的剧种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好了，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两位女演员演唱的二人转《花园酱香》，这是讲述崔莺莺和红娘花园酱香的故事，演唱者是莽若平和陈聪，我们听到的是他们1961年的录音。 精神爽啊啊，满园的花呀草啊无比香啊，这一盆开呀来呀哎，那盆蟹呀啊，这一盆紫来呀那一盆黄啊，石榴开花红似火，芍药开花像雪霜，那皓月当啊空啊哎，如薄昼啊啊，在月下观那啊花呀，倒比白天强。顶啊快到那葡萄架下去降香啊，是小红娘花了三堆土啊，崔莺莺拿着草棍当黄香，头一炷黄啊香啊，一炷黄香啊敬爹娘啊，三炷香瞅瞅红娘没说出口啊，在一旁笑坏了丫鬟小红娘，姑娘的心事儿我知道，是不是为了那位小蟑螂没拜花堂心里直着忙啊，对不对呀、啊、一句话臊得莺莺面红过耳啊啊，小丫头信口开河可不应当，明知道高堂老母她不答应啊 啊，为什么动不动的提蟑螂，以后再提张公子我一定给你两巴掌啊。将香完毕往回走啊，张公子的琴声送在耳旁。姑娘啊，这是什么声音呢？ 这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那咱们就猜猜看吧。 好， 是怎么声音儿没动，花影也没动啊？是什么声音传到这方啊？莫不是咱二人走道摇动簪环响啊？ 姑娘你没猜对呀， 我不是风吹绝铃响叮当啊， 绝铃 是狮群的大雁它在当头叫啊， 大雁也没叫啊， 莫不是秋清念经长老和尚啊？ 不是那老和尚啊， 对，那个也不对呀，小姐她故意装傻把我诓啊，她假装闷得慌啊，嗨，其实是真湿透我的那个莺歌绿呀，就是他那条裤子，也不怕花枝刮破锦绣衣裳啊。风花浮流往前找，来到斜山转角墙，侧耳细听，心高兴啊，果真是父亲的公子小蟑螂，他琴声真悠扬。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似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有；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欢迎继续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一。在今天的岁月风云单元中，让我们一起来说说东北二人转的起源。二人转里的小帽数不胜数，而且都非常好听，像《双回门》《送情郎》《大将明武庚》等等等等，都是家喻户晓的。小帽有的是从生活当中截取一个片段讲故事，有的是劝诫类的，很有现实意义，还有一些是弱势人群的自哀自叹，如老来难、寡妇难、光棍难、烟花炭等等。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听起来都是如泣如诉，曲调凄悲，词句扎心的。 在非二人转影响地区最有名的小帽大概要数小拜年了。那下面呢，就让您再来欣赏这段小拜年吧。演唱者是孙京和赵静。小拜年二人转中最为流行的小帽唱段，二人转的表演手段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啊，是二人化妆成一丑一旦的对唱形式，边说边唱，边唱边舞，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二人转。一种呢，是一人且唱且舞，称为单出头。而另一种啊，是演员以各种角色出现在舞台上唱戏，这种形式呢称拉场戏。对于演员的表现手法有四功一绝之说，四功即唱、说、做、舞。一绝呢，指用手绢、扇子、大板子、手玉子等道具的特技动作。四功唱为首，讲究位、字、句、板、调、进。说指说口，以插科打诨为主。做讲究以虚代实，而舞呢，主要是指三场舞。二人转的一绝以手绢花和扇花较为常见，这部分与东北大秧歌相似。说过了这么多二人转的历史知识，我们最后还是来听一段二人转的小帽吧。十二月看小妹，演唱者李向阳，八岁红。这里是百年笑声，王一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香油啊， 这些花会绿呀、 啊，妹妹啊妹啊。